据南朝鲜新闻一报道，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原佛教守护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等六个市民团体7月29号发表评论，表示反对当局非法部署萨德。